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雷雨》。在剧中，蒋建国扮演周平，吴亚玲扮演周凡仪，何云扮演鲁四凤，黄新德扮演周朴元，胡玉洁扮演鲁世平，徐世银扮演鲁贵，周山扮演周冲。 钱庄回来，花园后面那个水井的盖子就不见着，真是活见过呀！莫怕，三年前也像这部夜晚，我就撞见两个鬼。一股男鬼，一股女鬼，今天啊，我来捉你们。大少还没有回来，哎呦，月亮长毛了。明天呐、啊。准是过雷雨天呐，月亮长毛不可小瞧，大雷大雨地动山摇。 沉浸注入我本现的灵魂，获取生命的青春。 皮，给你 活宝。 Yeah. 说，我会娶你。 娶？可你还说要出远门。 我想到上海去。 到上海去？ 好，父亲在上海开一家钱庄，我想去经营钱庄。 皮，我跟你一道去，你用得着我？ 不，现在还不是时候。 为什么？ 我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让父亲高兴，然后再回来接你，我们一块生活。 皮，我会好好伺候你。 凤儿。成为上等人，让你快活，让你幸福。 那你明天就跟我走。 一定啊，我一定会回来接你。哎，凤儿，今天晚上11点，在你家刘豪闯门。 也好，我这有事要与你商量。爸， 大少爷，罗贵给你请啊。 什么事？ 老爷吩咐让大少爷去关心关心太太的病。 现在？ 就现在。 也好，师父晚。好，挽上你的袖子，再见。 淑凤啊，今天他又给了你多少啊？ 谁呀？ 你呀、啊、女儿心海底珍藏的深呐、啊、我知道他喜欢你，送这送那，这我都知道。 看你说话那神气，你又要做么事啊？ 淑凤啊，你爸爸我这几天手机背，哎，你就把你那点私房钱露出点，让我还赌债，还清了我就罢手了啊！ 不，我没有钱，没有料。 四峰啊，你妈今天大老远的赶来看你呀、啊？ 妈要来，妈知道我在这里。哎， 是太太让我叫他来的。 太太， 这次啊，他要自己对你妈说，让他带着你卷铺盖滚蛋。 太太要我走，为什么呀？ 那你自己明白啊。 我， 他，只比大少爷就大那么几岁。 你又胡说，爸，这可怎么办呢？ 这好办呢、啊，他怕你爸爸我哎。你爸爸我会捉鬼，你爸爸我还有用啊， 都在这里，这是我预备给马天衣服的，你先拿去吧。 哎呦喂，我就知道我女儿疼我喂。老爷吩咐，等一下太太的药煎好了送到楼上去啊。哎，别忘记告诉太太一声，是卢贵惦记太太的病。 妈来了，我还能待得住吗？我和皮怎么办呢？ Thank you. 吧。 你的病好些了吗？ 平儿，我的病是你父亲说出来的，有没有病只有你才知道。 母亲，今天我是来告别的。 哦， 明天我想到父亲上海的钱庄去。 为什么？ 想换换环境，透透气。 你厌恶这里，厌恶这里的人？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一走了之，我呢？ 您是母亲，我们有资格支配你。 不， 是我的过错，我好后悔呀，母亲！ 我不是你的母亲，不是，早都永远不是了。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父亲的妻子。 走了，留下那个女鬼，也就再也闹不起鬼了。 对，我是该走了，走定了。哦， 求求你，明天别走，平儿，明天别走。 喜欢上一个人了。 哦，谁呀？ 妈，他是世界上最最最让我满意的女孩子。 天赋他，天赋他，火花火花纯净，水 静静的，他就是，师傅， 老爷叫我给太太送药来。 这苦药，这些年我喝够了。 妈，父亲是为你好。 为我好，平儿。 好，父亲当然是为了母亲好。父亲， 父亲，父亲，你们总是挺父亲的。四凤， 太太， 把忧。 哎，妈，哎，大姑，母亲， 快去。 凡姨，父亲，很好。你们都听我的话，来看母亲了。作为一个当家的女主人，应该时刻懂得行为规范，呵护礼仪。我希望我的家庭是最有秩序的府邸，我的后代是最有教养的子弟。 是，父亲。 老爷， 哈哈，凡姨啊，我今天 特地为了请了一位虔诚的御医为你看病。 谢谢你，我没有病。 不不不不不不，你有病，你的声音，你的神态，就是有病。你和平儿都有病，而且还病得不轻呢。只是你们自己不知道病在哪里。母亲，你若乡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父亲，太太的药 刚端来。 凡姨呀，把它喝下去。 不，我不想喝。 端给大少爷。平儿，你去为母亲静静孝道。 我 你去请你母亲喝。 是，父亲。母亲，请喝。 留着我晚上喝不行吗？ 不行，就现在喝。 为的替你的。 你要为儿子们做一个服从的榜样啊。 父亲，母亲不愿意，你又何必这么强迫呢？ 我说过了，我不想喝。 平儿，跪下，求求你的母亲。 我 跪下，劝劝你的母亲，把它喝下去。 母亲，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我喝不下。 听见没有？跪下！ 好，很好，我宽恕你们呐、啊，平儿，过来。什么事吗？ 父亲，我有一个请求。 说吧。 父亲在上海的钱庄缺少人手。 是啊， 我想到那里去。 怎么，你要去 干犯事业？ 你要去也好。 不，仆员，雷雨就要来了。 把窗户关上。 为我愿奋斗修人分当有为，爱情嫁到鬼邪不必飞，邪不必飞。母亲，你有什么吩咐？ 这火把绣得正好。 那是四凤绣的。 我也曾绣得一手好火把。 是是是，你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等等，你把它还给我。 我们最后悔的事情， 我不后悔。就在这客厅，你对我说，难道你忘了？ 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 你说，为了我，你不怕犯人人大罪？ 你这个 的女人。 你终于说出来了，下等女人。30年前在江南就像这样的客厅，你那上等父亲就曾经引诱过一个下等女人。 你不要再扯这些。 难道你忘了你的亲生母亲？你就是他的私生子。30年前你父亲被他跳河死尽了。 我的母亲，她不像你，她懂得爱，她没有对不起我父亲。 可你对得起你的父亲、啊、 你不要再说了。我为什么还要活着？ 女的差事拜托太太关照关照。 乱照什么？ 告台归首。 还有什么？ 老爷要出门，秦太太准备雨衣，那件30年前的雨衣。 为什么？ 想是老爷在年轻的时候去会朋友，在雷雨天穿的吧。 你呀，可真是老爷肚里的蛔虫。 听众朋友，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雷雨》，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粤剧选段，先请听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 是无有期限，但求得心的灵犀一点通，最终赐予我心愿一人心。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碧玉簪》。 匆多自走他自薄离薄脆哦快步不薄明不把谁回呀求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梁祝》。 Yeah. 紫英台，艳红海菜。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西厢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越剧选段。听众朋友，再会。